叫人写作什么账？ 中军账。 这是第四句。 哎，三句。 四句呢？ 四、啊、一句都不会感觉。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后面又来一 段。这就行了，行了。 看了心， 朱蒙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秀内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咿呀哎呀哎呀。 哎呀，什么你这？坠子也上去了，什么腔调这是？ 腔调不对 啊！ 你说你到什么调？ 啊，谁让你唱坠子了？ 什么调啊？ 二黄调啊！ 主公上马心，谁赢到什么调？ 呵呵呵，连调都不会了。 什么调啊？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上马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啊？你 打呀！ 哎，唱了起来的。 主公上马， 心点冲外唱，点冲外，点冲外唱。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唐老七 主公上马心不爽，善人八卦秀内藏，江山且做中军帐。 唐老七的唐老七的唐 你的帐。 报名 啊， 报名， 学徒马三立、 啊、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这个 报你的，报你的， 报我的也不行啊！ 快说， 还诸葛亮呢？ 学徒诸葛亮， 啊、行， 上台鞠躬。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一句都不会。我说，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这两句啊，早我就会。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就这时候说， 就这重点说啊！ 哎， 好嘞。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走啊！哎 怎么着？怎么着？ 这什么？ 什么事？ 哎，啊，张飞来了！ 张飞来了！ 啊， 我怎么办？ 你，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什么给他不见面？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啊，糟啊！ 我这怎么办？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哎， 哦，来上场。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走！ 抬 抬抬，大大大，抬！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你不让打家伙吗？ 大花脸上场打小锣， 打什么家伙？ 打快家伙。 什么叫快家伙？ 将将将 将将将将。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章。 走啊！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我应当打多少线 啊？打多少线？这不吝线， 怎么打法？ 哎，我这一喊走啊， 走啊， 四起头上场。 我这呢， 枪枪蹦登仓， 枪枪蹦登仓。 哎、 还怎么着？ 改紧急风，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枪枪枪枪枪枪枪，到台口有个蹦登仓， 到这蹦登仓。 哎， 蹦登仓完了。 有个挖呀 挖呀呀呀呀、 哎、 呀呀完了。 改扭丝， 扭丝怎么着？ 哎，扛上去了。 好，扛扛上去了，完了。 哎，我好唱啊。 我就唱了。 哎啊。你一唱啊， 你就唱了， 哎，我就唱。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章。 走， 枪枪怎么扛起枪？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的蹦蹦唱。 喂，我哇， 谁哇？ 谁哇呀？ 我哇。 这点没说明白，快哇 哇呀， 哇呀， 我也哇不出来了。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唱。 记住了，嘿，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保我张床。 扛这扛这扛这扛，呀呀这又咬我，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可恼啊！可恼！要死啊？是怎么着？ 还要死啊？ 说话呀！ 宋主公， 哎，宋主公啊！这是张飞， 宋张飞， 宋江飞，你还接李逵的？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三将军心得保障，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这句啊， 啊 早我就会， 嘿，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哎，就这样说。 哦，就这样说。 哎，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了。 对了， 来倒一回，来， 磕倒啊， 空空 磕倒 啊，三将。